来了就开船， 开船一看，哎呀，细皮，有意思， 是是， 好，咱开船， 说开就开了， 船划到河当间 啊， 细皮看着景色这意思， 嗯， 他想起一出戏来， 哪出戏啊？ 大鱼杀家， 哦。 妇女们大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潇洒，一直管船的 啊， 我因而长温度， 嗯， 把船先好，我又把归一个了啊， 归 有节目归一个了吧， 就是 父母把王撒 您这找什么了？ 找网啊。 有网吗？ 那儿哪有网啊？ 那怎么办呢？ 戏迷旁边站着一大摩灯， 嗯， 胳膊上挎着马甲 啊， 把马甲拉出来，唰，给扔河里， 扔河里了。大摩灯他干嘛？ 能干吧？ 就是啊。 哎呀，好小子，赔我马甲！哎呦呵， 怎么回事？ 高跟鞋崴折了。 你看多寸！ 这回行，不但赔我马甲，还要赔我高跟鞋。 你这回乱套了，这回。嗯。 这管船你看这回行了， 行了， 这回热闹了， 这回怎么办？ 我也不划船了， 你船也不划 了，我站在跟前我听唱戏吧，还得出来吧， 好嘛，他站在跟前了，你看看 戏迷看这管船的 啊， 又胖 啊， 大秃脑袋锃光瓦亮， 嗯嗯， 他想起出戏来， 想出哪出戏来呢？ 落马湖， 他拿这管船的 当大头目余亮， 好嘛，又唱上了， 唱上了， 怎么唱的呢？ 寒水滔滔不浪翻，沙子高，万丈遮满天，落马虎，好意思那森罗宝殿，三面是水，到了一里面的金头山，上有那铜额王，下有那铁锁链，有的是金弓，腰间小石埋伏，他们藏在了水里边。大头摸月月亮，江边大滩，大滩这假扮买卖，哭上赃官，师傅握拳，这才是苍额，添了这不成了某的冤，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嘎一大洞。 怎么回事？ 把管船踹河里了， 踹河里了。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和张永久合说的传统相声《戏迷游街》。魏文亮拜师张文斌之后，师傅对他十分严格，真得说是二五经的苦功夫。魏文亮相当聪明，很快学会了打灯谜、报菜名等等段子，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跟着师傅一块上街表演了。观众对于这六七岁的孩子很是喜欢，还送他一个艺名叫小怪物。聊到这儿，上半时段的旅行也差不多了，先来欣赏一首许茹芸演唱的《只说给你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魏文亮和师傅张文斌的故事，稍后见。 昨夜忽然梦见你，就为了得幸福，竟得让人哭泣。伸手，心在黑夜里，除了眼泪，只听见窗外的雨。我应该庆幸此生曾经遇见你，曾经爱过你。手握住你，直到底。